漫长也不会伤口，如今有你我不寂寞，再多折磨都能承受，重重打击仍不肯放弃，因为你是我的所有。 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

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 电影是假日里一个不错的选择。想和主播来一场与众不同的观影盛宴吗？10月13号下午2点，经典九六九主播带你一起过周末。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云乐迪，一起去看一场不一样的电影吧。云乐迪，私人影院的领导品牌。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我是主打。 打个电话给好朋友，聊聊彼此最近的感情生活吧。我是王菲。 想风有，把心不来寒霜。

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 九六九公益主张。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 穿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路过雨，路过风，往前冲，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溅起伤口的美。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的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我的梦，我的梦，因为你是我的梦。 北京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8名校校友游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从上海出发，中途停靠日本南部观光城市鹿儿岛，体验5天4晚的游轮之旅。数千名名校校友、100名青年 CEO、数十位品牌大师将共聚一堂。咨询电话：010-5158-1108，010-5158-1108。 201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忘初心，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将在万人大礼堂隆重举行。演唱会将邀请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工商企业、金融投资、文化旅游、高新科技、专家智库等社会各界近1万名嘉宾和100余家媒体，与台上的明星一同唱响经典。全明星阵容、全媒体宣传、线上线下同步直播，覆盖人群超过2亿，深度影响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决心放手，一波孤注一掷，身旁总有太多阻碍，企图全力阻止。每当我下定决心冲破拦阻，跨越艰难，就要去试着忘记我曾不可一世。证明我不止如此，从来不是否定自己曾写下的故事，留着你不太习惯、不太习惯的长头发，这不是改变，而是原本我的样子。失败的高歌是一种特别的 许曾写下的故事，留着你不太习惯不太习惯的长头发，这不是改变而是原本我的样子。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 我们作为创办人，怎么样让自己先改变？自己不能改变的时候，公司想再改变，基本上不可能。就是自己改变以后。让公司再发生变化，那么这个改变自己，这也是能不能活下去的一个关键。有很多民营企业最后我看到也很多，就这个老板基本上做了十年，跟他十年前很多事儿都没改变，自己没什么变化，公司就到头了。但他稍微改变一下，比如即使不上长江，上个中欧，改变一下，他也就公司就改变了。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这个很伟大，干脆从来就没有自卑，也挺好。那马云是什么呢？醒悟过来的快速的自信，但是俞敏洪是经过了十年的绝望的挣扎和痛苦以后的醒悟。我觉得我醒悟的太晚了，你们可以醒悟的更早。当然，自信绝对不是说你什么都没有就去自信，自信是要有基础的，要有点点滴滴的去拾起自己自信的这样的力量或者是内涵。那刚才我讲到我在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呢？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继去年上涨逾一倍之后，腾讯股票市值今年以来已蒸发逾四分之一， 部分原因是中国监管机构的举措令该公司短期增长前景受到打击。腾讯试图通过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股票回购以遏制股价下滑，但自腾讯从9月7日开始回购股票以来，其股票已累跌 7.3%。中国央行上周宣布降准，称希望优化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结构。其实按照目前人民币189万亿元的实体经济融资总量计算，央行新释放的资金所能带来的贷款增幅不到0.4%。汇率问题可能才是此番降准的关键，中国政府或许希望以此抵消资金外流对人民币汇率和国内经济的影响。大众汽车近日表示，旗下大众品牌汽车九月份销量下降于18%至48.5万辆汽车。因当月伊始实行了新的排放标准，其中西欧市场受到的冲击最大，销量下滑46%，而中国销量下滑将近11%，十月销售或仍将低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现在。 午餐之后闭上眼睛休息一下，为下午的生活充充电。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张信哲。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